望向編輯部第三節，阿許留山係咪有啲嘢補充啊？ 係啊，例如我舉個例啊，肥佬佢哋依家其實佢自己咧，慢慢咧將自己新聞嘅內容嘅水平咧係自我拖低。例如好似最近咧香港可能有單嘢影到相，影到個男仔啦，即係西裝友啦，跪咗喺馬路邊，即係好似俾人扭耳仔跪咗喺度咁樣。咁可能網上，可能我睇 Facebook 見到啲人 share 咗張相出嚟，其實隔咗幾個鐘頭，蘋果日報跟住又自己做個新聞出嚟，就話哦，唔知喺邊幾時幾刻，跟住喺邊度見到一個西裝友咁樣跪低扭耳仔，究竟點解咧？咁樣冇意思嘅。你其實呢啲新聞，你其實你唔可以成為你明天報紙嘅一個內容嚟噶嘛？即係你咪即係等於將自己變成嗰啲網上鬥 share 一啲趣事嘅嘢出嚟，你只不過將你自己變慢慢變成咁樣啫嘛。你如果再落去，你其實唔可以稱自己為一份報紙噶，即係你報紙要有自己嗰個報格咁樣噶嘛。即係你嗰個報格咧係越變越低，同啲港女 share 啲得意嘢、趣聞嗰啲八卦嘢有咩分別咧？ 所以我係唔明肥佬麗噶。即係佢完全好似冇咗嗰個靈感咁啊！即係佢近啲可能太有錢啦，唔知係咪？即係佢以前佢起碼唔會咁樣諗嘢咯，我覺得。即係佢起碼一份報紙最基本嘅就係你人哋肯俾錢買，即係你要 provide 到一個 value。喂，呢個都係唔係我講嘅呢樣嘢？呢樣嘢係阿肥佬麗講嘅。佢嗰啲生意書咧，我睇好多啊。咁佢其實有一定要有個 value proposition 咁啊，即係好似佢以前佐丹奴嗰啲衫，你要整咗出嚟，要有人買至得㗎。唔係有人 share 就等於有人買嘅喎。呢樣嘢係完全唔同嘅。即係你有 view 嘅話，可能會有廣告，但係喺香港嘅角睇香港嘅情況，呢樣嘢係。唔得嘅，点解咧？就系因为有人抵制你旗下集团嘅刊物。如果你要用广告去生存，你做嘅嘢一定要系个 quality 好好，即系连建制派嘅人都会买你份报纸去睇嗰啲专题报道，或者睇你嗰啲比较深入嘅报道，而唔系去睇即时新闻，因为即时新闻太多人做啦，根本冇意思嘅。即系好老实讲，即时新闻系浪费时间嘅。即系肥佬咧，如果佢系有少少智慧嘅话，都唔会再应该唔会再摆钱去搞即时新闻。即系或者佢搞即时新闻咧，就系外判出去咯，即时新闻，但系就留翻一个 core team 嘅人去做一啲深入嘅专题报道。即系好似阿嘉灿话斋，喂，如果佢做到一份中文版咁样嘅经济学人，喂，个个都俾钱订噶啦。如果你华人社会，我好相信佢，如果做一份杂志系有足够嘅 quality， 喂，连大陆嗰啲人都要买嚟睇啦。翻就算啦，叫人落嚟啊，带水货上去啊，偷运上去啊，都要啦，系咪先？ 而家就例咧，就算佢未必做到经济学人呢类嗰个深度或者佢嗰个文章功力咁样啦，即系你基本上可能你嘅即时新闻你留条尾啊，话俾人听，喂，你要喺我份报纸先知道咗究竟成件事嘅来龙去脉系究竟点样发生啊？喂，你有呢个咁嘅令人有呢个购买嘅动机啊，咁已经争好。你而家系冇嘅，即系你摆一啲系，我觉得系唔需要再深入知落去知道嘅新闻嚟啫嘛。你摆得太多啦，即系例如头先所讲嗰啲佛个男仔去街边跪低扭耳仔嗰啲，我唔会因为呢件事而再去买份报纸，再去深入啲睇下究竟系发生咩事。我唔会，冇意思，就系咁样死死喺呢啲咁手上。 其实零一啊、端传媒啊嗰啲，其实而家做嗰啲专题系。值得睇过苹果嗰啲，即系我自己嘅睇法系咁。 其实你睇翻咧，有啲端传媒或者可能佢哋零一嗰啲咧，佢其实系揾咗一啲大学，即系比较活跃少少，同埋年纪后生少少嘅教授或者可能副教授啊，或者助教啊，甚至乎即系总之系喺里面活跃开嗰班年青啲嗰啲，佢哋都会揾佢哋做一啲数据嘅分析。然后跟住再写翻一啲相应嘅文章出嚟，例如好似啱啱嗰个辽宁号咁嚟到香港嘅，佢净系讲佢嗰个空气污染或者可能做到嘅咩禁飞区之如此类呢啲咁样，佢已经好快咁已经系其实一早已经稳定人写呢啲咁嘅详细嘅报道啦，即系唔好净系影架船我嚟咗啦嗰啲，你摆段即时新闻嘅片喺度 live 影住架船入维多利亚港啊之如此类嘅。冇意思喎，蘋果，我唔會因為咁而覺得你份嘢個 level， 我唔會覺得你個 level 係高咯。 系啊，呢、這个有道理啊。啊，就许留山讲得，即系佢哋做极咧，都系好肤浅啊。即系阿肥佬黎，佢可能就见到梅铎嗰种成功，因为佢好多嘢都系吸阿梅铎嘅，即系炒嗰啲热嗰啲极端嗰啲话题啊，揾啲有比较人渣嘅写手嚟写文啊。呢啲咧，阿梅铎做好多嘅，但系呢样要讲翻啦，梅铎佢自己咧。佢都有大報嘅，佢除咗小報之外，冇錯，佢係佔據咗六成嘅報紙 market。咁但係咧，佢會有兩至三成咧喺翻啲嗰啲大報嗰度，即係佢係有一個cover 咗成個market 嘅。佢嗰啲，譬如陶傑嗰啲文章，就可能好似以前擺喺爽報，但係就唔會擺喺蘋果。即係以前阿肥佬黎都有份爽報啊嘛，咁咁而家个情况咧就系佢将所有嘢怼晒落去苹果，变咗苹果咧系一个四不像嚟噶，即系完全你睇唔到佢有份有一个character 一份报纸。如果一份报纸冇 character， 其实做唔到落去嘅。我认为。 但系佢个 cost 系高啊嘛。如果你估佢冇做过爽报咩？佢但系佢衰咗啊嘛。咁佢咪唯有减低个战线，即系唔好开咁多条战线啦。我就系用个苹果一份做算啦，咁样咯。 但系佢一得翻一个战线，得翻苹果，我当佢得翻苹果日报同一周刊系重心啦。咁其实佢将个战线自己个兵员摆喺一个最对自己最不利嘅情况，佢将所有资源就系做晒即时新闻，即系专门刮一啲大家最新或者最爆最多人讲嘅嘢，咁就算噶咯。即系佢少咗， 佢本身系 佢少咗一啲， 佢本身系个商人啊嘛。可能佢已经蚀得好多，即系佢未必话蚀得好紧要，但系个业绩唔好啦。佢个底系一个商人，佢用钱嚟着眼，咁佢又睇 hit view 数，睇 hit rate， 即系佢系受紧呢几年嘅影响，我觉得影响得好大咯。嗰、那个佢自己都话咧，系唔一次文化大革命啊嘛，即系文化大革命，即系一群草根阶层将精英阶层打倒的意思，其实文化大革命是单这样的东西。 嗱， 毛泽东利用，所以他觉得我不可以走这条路，我是要走另一条路。 嗱，咁佢头先佢嗰篇自白书所讲啦，咁佢一开头就已经系讲手机呢样嘢噶嘛，咁到最后嘅，咁你不如唔好做苹果日报啦，全部做晒喺手机出嘅内容啦，即系好似零一咁啦。佢可能 其实咧，我想讲两句啫，因为咧听咗你咁耐咧，而家肥佬黎啊，好明显就系已经系开始好似放弃纸媒噶啦。嚟紧咧，佢集中晒咧，其实佢过去几年咧，纸媒都蚀本嘅，系食糊咧就系靠动新闻，咁啊靠网上广告嘅。今日佢香港个 page 有个200万个 like 啦，喺台湾好似唔止添，台湾好似更加多。咁佢咧，其实将所有希望摆晒喺呢个网上嘅传媒度，但系由于咧，佢哋苹果嗰啲广告咧，好似嗰个功效冇咁大啊，系输咗俾 YouTube 或者 Facebook 嘅，所以咧佢而家连嗰个网上广告都输埋，先至要刺激到佢而家做紧呢样嘢，佢等于全面变成一个农场新闻， 系 即系内容农场啊，唔系农场新闻啊。 所以咧，你留意一下咧，肥佬黎佢哋嗰啲Face web page 啊，或者睇佢哋嗰啲apps 啊嗰啲之类咧，你都会见到咧，佢依家系反而系食入翻 Google 嘅广告啊，佢唔系摆自己，即系我搵个 sales team 去搵一啲广告客翻嚟，而可能帮佢做啲 banner， 跟住就摆喺自己个网页里面或者 apps 里面。佢而家少咗好多啦，佢一直头系变咗系摆 Google 就算啦，即系靠人哋 click Google 嘅广告而带来咗一啲 income 咯。我见到系咁样，我都觉得好震惊嘅，真系 都有可能，因为咧佢自己知道冇得同人哋斗咯。嗱，因为咁嘅，而家咧好明显就系咧，我哋几个即系好大嘅搜寻引擎咧，有一个 Yahoo， 但系到到 Yahoo 直情溃败咗，玩完市值唔知得翻几多亿，跟住咧就系 Google 就由一间好细公司变到而家全世界最大。就大过 Yahoo 几多万倍嘅啦，已经系咁变咗咧。佢咧可能都想都系吸收咗类似嘅嘢咧。佢系想转型，苹果变咗一个平台，自己唔提供嘢， 就系、是、等于俾钱俾啲钱，你下低边啲人提供咩新闻怼上嚟，咁我就放上去，跟住赚咗钱嘅拆账，即系同老师一样啊！老师签啲 YouTuber 翻嚟，都系咁嘅概念啫嘛。咁最终咧都系佢一个人，系咯。咁而家潘少聪而家咪自负盈亏，而家赚大钱啦。跟住佢咪签咗嗰啲 YouTuber 有个大 J， 条条片都三四十万噶，条条片都有成十几廿万噶，睇打机。咁如果你讲呢样嘢，攞嚟比法，哇唔系，我哋讲政治先得，讲到牙血都出埋，最叻嗰条都系八万几九万都冇系嘛，哇人哋打机就几十万 view， 咁你如果两样嘢比起上嚟，我都话啦，你唔使比啊，净系攞西九龙比啊，西九龙尖东纪念歌，尖东纪念歌十几万，有十七万 view， 有十七万 like 啊，你黄毓民 page 都冇啦。系咪啊？佢任何一个 pose 出一张相啊，都有一万个 like 嘅，每一日平均就廿四小时有一万个 like 噶啦。咁你系咪同尖东纪念歌比啊？唔系，因为咧你谂下啦 ，Google 嘅出现咧就系令到咧，因为佢自己唔会提供嗰啲叫做内容嘅，佢系帮你去搜寻内容，就咁另外即系变成一个内容嘅交换平台。但系 Yahoo 咧就唔同，佢自己又制造埋新闻。而家咧最终跑出嚟咧就系 Google。咁变咗呢一样呢，我諗令到肥佬呢最大嘅嗰个感受就係呢，原来自己提供嘢呢永远都唔够人喺市场提供，自己做一个平台快嘅。即係老萧都係做緊嗰样嘢。老萧之前自己提供啲节目全部都唔得。咁佢呢就不如签啲 YouTuber 返嚟，我你有九万啦，你有十万啦，咁我咪签你返嚟。咁咪所以佢嗰个台咪有两亿 view， 三亿 view 囉，係咪？咁你当然你签啲人返嚟打机，为人哋打机一个人online 都有几万人听啦，系嘛，都有几万人睇啦。跟住一条 view 有二三十万嘅，你佢讲到尽，你有几多 view 咧？系咪？好引以为傲嘅，讲呢个英国脱欧25万 view 已经好巴闭噶啦，人哋打机打条条都有25万 view 啦，系咪？咁如果你再比啊，更加比死人，你攞九龙西出嚟比吓，你黄毓民同尖东纪念歌有得比嘅咩？系咪？尖东纪念歌十几万个 like。每日啊，任何一个时间贴一张相出嚟啫，廿四小时就有一万噶啦，就超过一万个 like 噶啦。我从来未见过芒果佬有一万个 like 一张相。咁你系咪同一只猫比啊？即系呢个即系将全世界嘅资讯捞埋晒一齐嘅时候，你就要讲质素噶嘛，系咪啊？你唔系话哦，喂，小朋友 B B 仔喺度好得意咁样玩啊，十多 view 十多 like 噶，吓好可爱嘅猫狗一定多 view 噶。咁你系咪成个苹果日报转咗做嗰啲嘢？即系佢嘅肥佬咧，系睇错，基本上咧系输到怕咗。我觉得系呢几年嚟咧，俾人封杀，系输到怕咗嘅。以前苹果好串噶嘛，啲广告全香港最贵嘅，佢嗰啲广告费啊。但系而家唔轮到佢串啦，而家人抵只到你财经版得一张半纸，基本上系冇内容嘅成份嘢。你谂下财经版以前系七八张纸嘅，好厚嘅，而家得翻一张半，几大镬先得嘅成份报纸。即系佢系睇错咗嗰个。即系其实可以话系睇错晒成个市嘅，你见佢咧，因为头先你讲得啱啦，社长讲得啱嘅，有啲乜嘢支持者就有啲咩嘅老细，当你身边围埋太多支持者，老实讲佢哋同 D 一百冇分别噶 ，D 一百就系讲啲支持者想听嘅说话啫嘛，特登系讲啲嘢出嚟，同大纪贤一样嘅，大纪贤讲嘅都系想你都系知道你想听嗰样嘢，咪讲嗰啲咯。系嘛，同汉光泄一模一样嘅，所以咧系唔会有进步嘅。当个时代向前行嘅时候咧，佢哋仲系行紧，以为而家仲系1997年，冇分别噶。你见我哋讲，我哋批评嗰、那个冯检基系嘛，咁有人话啊，我已开始怀疑你哋系咪卧底啦？点样？喂，即系咧，你见到冯检基，我哋批评冯检基，都竟然有人走出嚟话啊，你哋系咪共产党乜乜乜？喂，讲呢啲嘢说话噶，老实讲啊，佢哋连基本上喺香港都冇资格唔 qualify 做香港人嘅。系咪先？你苹果日报做捻咗廿九几年，你连呢啲嘢都教育唔好，你唔系问，你唔系讲黑白是非嘅，你净系讲一个立场嘅。原来哦，原来支持民权就系支持民主啦。原来已经去到咁样噶啦。咁呢啲人，你如果你身边有一万个呢啲支持者，你基本上个组织系冇希望噶啦。你呢份报纸系要自定玩完噶啦，系咪先？冇可能噶。 系啊，其实 Tony 讲得啱啊，我认为就即系苹果是比自己的所谓的只问立场不问是非的人害死的。 可以这么说呢，但是有些，但是大部分人，即是在这个时局，很多人都是不愿意听 真话啊嘛，依、這个先至大镬啊嘛。 即是等于你啲人话，依家我哋话逢检机嗰啲，咁啲人听到个真相，佢真系顶唔顺噶，所以咪会话觉得我哋会唔会收到共产党钱咯？打击民主嘛，系啊。 即系正如头先我哋话啊，黄之锋可能坐几碌啊几个月入去系件好事，可能。等阵我哋嘅 YouTube 啊，又会爆好多嘢出嚟噶啦。 系啊，又我哋蓝丝， 系咯，即系忠言逆耳啊嘛，呢啲叫冇计嘅， 冇办法噶。嗰啲即系有太多人咧，即系个社会咧，就系中意听佢认为系啱嘅嘢嘛。但系实际上就未必，可能系全错嘅佢嘅观念。即系话有啲人又觉得地球系平嘅。即系唔系圆，即系唔系球体啦，唔系球状啦。咁有啲人就会觉得，你讲地球系圆嘅，就系一个妖言惑众咯。即系你同几千年啊，同几百年前啊冇分别嘅。即系而家香港嗰个社会系，即系你讲个事实俾人听，话喂，你而家冇咗啲绝对优势咯，同中国比，喂啲人系唔会 buy 呢样嘢啊。而家，但系你只要放眼去自己去睇下。世界各地咩支付宝啊，咩微信支付啊，咩银联啊，喂，嗰啲支付模式呢已经话俾你听呢，就係人人都想赚中国人嘅钱。而你香港人呢有一大部分呢都係仇视大陆人嘅。咁你呢个咁嘅社会你仲有运行嘅。就算你唔鍾意人你都要赚佢钱㗎。你唔会话哦，我唔中意你，你俾钱我都唔赚啊咁样。喂，冇得咁样样噶嘛？成个社会正常嚟讲系唔可以咁样样啊。即系你从一个好基本嘅角度就系、是，你系一个 service provider， 你就要 provide 你 customer 想要嘅嘢。但系从中即系喺媒体嚟讲，你就要话俾佢听乜嘢先系啱嘅，即系你讲真话咯。即系好似我哋之前就讲，其实个台就系讲真话咯，就唔系去扭曲一啲事实，去话翻俾你听。诶，唔系，你仲好掂。而家苹果嗰啲咧，好多时就系做呢样嘢，就系、是、明明香港都唔得噶，其实有啲嘢，但系佢都夹硬话香港系得。即系呢一样嘢系好惨，即系咁大嘅民主第一大步都搞到咁，咁你咁、那个社会仲有运行咩？是不是？ 是的。好。但是即是肥佬禮被人家打压得那么紧要，他唯有要走这条路去生存。你没他没办法的了。即是 他又未必这么大。你愿意做一些质素的事就我觉得不会这样。即是你都是想着再你到这篇文都是想着去斗快的。你自己攞嚟衰嘅啫， 唔系，即系你话咧，如果你话斗，好似动新闻呢种咧斗快咧，佢而家行紧条路咧，其实都可能啱嘅。调翻转头啦，佢冇人落喺佢嗰度落广告，可能网上俾人抵制埋噶嘛。咁但系 Google 冇俾人抵制嘛，佢唯一条血路可能就要借 Google 平台同佢拆账咯，系嘛？咁佢有几百亿，喐亲都有一十万、八万 mil 嘅，咁变咗可以喺 Google 嗰度拆账咯，博 Google 嗰度，即系博嗰度拆广告，但系咧一定拆账少啲噶嘛，而且大家都知道。冇内容嘅嘢，一定系广告费，一定系唔值钱嘅。但系咧，如果你有内容嘅嘢，亦都唔系单纯赚广告费噶嘛，系咪先？问题就系而家佢咧想揾一班人去帮佢做啲有内容嘅嘢，系冇可能嘅，因为咧香港零一开嘅时候已经抢咗好多苹果同埋呢个明报嗰啲记者。我之前识得个苹果记者都过咗去噶，根本咧你系有质素嘅，唔会留喺你苹果噶啦，留翻晒咧全部都系热狗，一系咧就系嗰啲造谣閪，唔系讲笑。全部都是造谣的东西。 Donald Trump 那条路他想走 Donald Trump 那条路，看看我可以成功。 是啊，他走了那条路，但走那条路呢，你在香港都没得成功。因为呢你只能够是 靠一个 Google 的广告的。即是说肥佬禮呢，我如果没有了大陆那个因素，即是没有了一个他被人家即是抵制那个因素呢，他可能会成功的。但是有埋呢个因素呢，他就走得很辛苦咯。你除苹果可能要等于变咗老萧咁样做法㗎。老萧个台都系冇广告㗎，佢都系冇收入㗎，但要请好多人㗎嘛。 到时咪得翻老师一个做咯。佢净系做最新消息已经够养起成个台噶啦嘛。但系肥佬礼唔得啊嘛，佢讲嘢唔捻掂啊嘛，佢出嚟讲嘢同老师冇得比噶嘛，系咪先？ 嗯。 所以咧，老师仲有得做落去喎，佢做唔到落去喎。而家嗰个势系，即系我反而觉得佢真系好暗淡。你睇佢最明显就系咧嗰个伊周刊，即系忽然一周啊，卖咗俾人哋，人哋改，人哋即刻变成一间伊周刊，即刻赚大钱。啲广告厚到话，哇！里面基本上有八成系广告嚟嘅，揭页页都系广告，揭好多页广告先有一页一页内容。咁点解人哋咁做咧？即系人哋可以咁嘅，纸媒唔系冇得做，不过系你肥佬你冇得做咯。系真系噶，冇呢个冇呢、這个冇办法噶，全而家倾即系等于倾。一国之力去打压你，你点生存啫？即系你喺香港好难搞呢啲生意。以前咧，即系讲翻港英年代咧，你即系抵制嗰个叫做咩？霍英东嘅时候啊，佢咪起星光行嘅，搵好多本地嗰啲华资行啊，又搵埋啲英资嚟做，人哋抵制你，咪唔帮你装电话线咯？ 嗯， 好简单啫，你个电话一个写字楼唔帮你装电话线，你边度有写字楼价值啊？喺六十年代系咪五几年六零年唔帮你装电话线，你根本就唔使做，系咪先？ 系啊，佢咪跟住要鉴平鉴贱卖埋俾人咯，即系佢其实就系、是，即系而家就系变咗嗰个老板唔一样，其实实际上嗰个政治打压都系存在咯，仲可能更加离谱添。咁冇办法噶，肥佬咧佢又有一样嘢就系佢太高调，佢即系你如果好似于品海嗰啲咁样。佢系有上线嘅人啊，呢个商业奇才，咁佢咪可以喺共产党容许嘅框架下面出一啲比较有人性嘅新闻咯。 嗱，不过又咁睇，阿肥佬佢依家苹果日报咧，你睇翻佢 apps 啦，或者可能佢报纸又好啦，你其实见到一啲咧都仲有几即系嗰个品味都唔系太过 cheap 嘅。品牌咧會喺佢度落嘅，有時例如啲錶啊，或者一啲出名啲嘅手袋啊，都會仲喺度落嘅。如果佢再咁做落去咧，佢會連呢一批人咧，呢批客咧都會冇買嘅。其實，因為咧，我其實嗱，我舉個例啦，如果當佢可能佢 apps， 有時候我哋開佢個蘋果部個 apps 咧，咪會有啲新聞，即係有啲廣告位會彈出嚟啲咁樣嘅。嗱，舉個例，佢平日大日咧就平均一個啲廣告咧就可能有六至八萬蚊一個禮拜到嘅。咁其實，你要篤幾多個 YouTube 嘅，俾人篤幾多個 YouTube 咧，篤幾多個 Google 嘅廣告，先至可以攞到呢條數咧？其實好難嘅喎，即係佢唔流力養，即係唔花翻啲精神時間去養翻自己嘅 sales team， 或者可能做翻好啲內容嚟到維繫住呢一班客咧。其實佢連呢班客都冇埋嘅話咧，可能都係走埋落明報嘅喎。佢其實真係送錢俾人使嘅，就咁落去。 係啊，因為你諗下通常咧落嗰啲比較奢侈品咧，嗰啲廣告咧，通常又落喺一啲可以喺飛機上面攞到嘅雜誌，因為飛機上面嘅雜誌咧就通常都係即係算係高檔啲噶啦，因為那個理論上嗰個消費人群咧嗰、那個收入係高啲嘅，咁即係當然啦，你如果一份雜誌可以入埋呢、這個嗰啲貴賓廳，咁嗰份咁嗰、那個雜誌係會更加值錢嘅。咁啊，好 sad 嘅一样嘢就系《苹果日报》咧，同埋呢个《一周刊》咧，我谂五至六年前咧，都可以入到去嗰啲即系飞机上面或者机场贵宾厅里边嘅，但系而家咧就绝对冇，你系唔会见到嘅喺香港度。即系我觉得就系因为佢哋嗰个 俾人打，系俾人打压。所以系咁样，还是 我唔觉得系俾人打压，我觉得佢系嗰个 问题。 佢个质素系出咗问题，即系你好简单啊！你攞份买份报纸唔系买沓纸噶嘛，系买个内容啊嘛，即系你要睇到有，即系你要有得益你先会睇噶嘛。即系其实报纸，即系肥佬咧，佢我觉得佢好唔啱嘅一样嘢，佢唔明一样嘢就系而家所有媒体，包括我哋呢啲咁嘅网台乱差咁噏嗰啲，喂，我哋都系争取每一个人嘅 attention。其实我哋斗紧一样嘢就唔系斗紧，有几多人 click， 唔系有几多人去睇，我哋系斗紧一样嘢就系你俾一个 attention 我哋去听我哋讲嘅嘢，或者去睇我哋要写嘅嘢。喂，大家喺度 系大家都系不断喺度斗紧呢样嘢噶。你嘅竞争对手唔系净系譬如网台之间唔系净系网台，因为你听个网台咧，你就做唔到其他嘢。如果你要听，即系你如果系要专心咁听嘅话，如果我买你份报纸，你系要我睇你份报纸之余，就唔玩手机游戏或者唔去做其他某啲嘢嘅。你系同一你系喺度不断咁争取紧人哋嘅 attention 啊。即系如果你同人斗快嘅话，你可能争取到一部分咯。即系好似 Facebook 咁 share， 咁啲人有啲人好上瘾嘅，我知道咁啊，由朝到晚都睇住。但系嗰啲人系喺商业活动嚟讲啦，我觉得呢个社会商业活动嚟讲，嗰啲人嘅相对价值系低噶嘛。如果一个好忙嘅人，佢唔会走去成日由朝到晚睇住 Facebook 噶，冇时间噶，系咪先？ 系啊， 嗯。啱， 你即系做紧一啲冇价值嘅嘢。 系啊，即系你如果对广告客户，即系你做紧啲冇价值嘅嘢，个广告客户亦都会睇到你嗰啲系冇价值噶嘛。 咁系， 你都 target 唔到，因为其实 YouTube 啊、Google 啊嗰啲，佢最有效就系因为佢可以睇到你个 browsing history 或者你嗰个 viewing habit， 咁佢再 target 翻啲广告俾你。咁最值钱嗰部分咧已经俾人赚咗啦，因为嗰个部分咧就系 target 人哋。即系嗰个读者群或者嗰、那个受众，咁佢已经嗰嚿钱已经俾 Google 嗰啲跨国企业赚咗啦。咁你肥佬礼咁样嘅状态，如果佢要继续即系将 high value 嘅钱赚翻，佢唯一一个方向咧就系要提高个读者群嘅质素，或者提高佢读物嘅质素，变成咗一个好似经济学人咁咯。啊，家产生华仔，如果唔系你根本冇得做啊！你要是做到一样嘢出嚟，人哋连即系人会都会买嚟睇嘅。咁、那个底、那个封底咧，就可以买劳力士广告，或者买百达翡丽广告，系咪先？咁即系嗰啲 high value 嘅嘢就可以继续做落去咯。如果佢继续 pursue 呢个 low value 嘅嘢，我谂佢好，就算佢即系转型成为一个数码化嘅公司，佢都系执笠收场。 系啊。我觉得佢会变农场多过会执笠咯，因为即系佢系想以量取胜，因为佢我谂佢可能近呢几年高端嘅客佢冇晒，因为俾共产党压得好紧要，高端嘅客走得一个得一个，咁佢咪唯有转咗去做低下阶层之容易搵钱啲嘅，以呢个劣币驱逐良币，佢想尝试得唔得？即系用量去取， 绝对系啦。而家你见到啦，冇咗香港楼盘，咪卖澳洲楼咯，咪卖呢个曼谷楼咯，同埋嗰啲马来西亚楼咯， 大马楼 楼盘广告咯，咪嗰啲楼嘅广告咯。跟住就系一系连冲绳，喂，你石垣岛都够胆叫人去买，我即系我都觉得而家啲人都黐够线，真系。 冲绳都叫卖。 啊，冲绳都算好啲啦，佢就系石垣岛啊，咁啊，石垣岛已经系静到不得了噶啦，仲少啲人仲少过平洲加埋啊。成个石垣岛仲少人个平洲，少仲有东龙岛，系咪先？ 你叫佢人去石垣岛立国咯， 系啊， 石垣岛建国。 哦，你讲起建国咧，喂，你澳洲咪有啲地落嗰啲岛攞出嚟卖嘅，喂，嗰啲岛得噶，虽然毒蛇多啫，但系差唔多啦，佢哋云岭都系毒蛇嚟，你个心搬去嗰啲岛咪，搬去嗰岛都差唔多啫，遇到啲行家啫嘛，系嘛？可能佢哋唔会死咧。 我请个蛇王翻嚟，然之后卖宝酒咯。 系咯，卖浸酒啊，掂喎，真系。 系咯，卖宝酒咯，咁又可以建国啦，特产啦，建国特产。唉，咁咯，